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周三开场，回到80年代洛杉矶街头的感觉。当年美国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手之一 Bob Seger 为我们带来 Rock and Roll Never Forgets。 他不断地在歌曲里面提醒你，你已经从一个鲜衣怒马的16岁少年变成了30多岁的成年人了，每天困倦至极，不如找一场演唱会，找一首歌，一个人好好的释放自己。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 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具体互动方式了。在每期的节目当中，下半时段有声来信，我会在这里期待你的声音，期待你的祝福，连带着一首歌的来信。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前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 帐芒鞋轻胜马的味道，漫步人生路，来自年轻的刘惜君。特别喜欢刘惜君，因为她就像是年轻的邓丽君一样，也像是年轻的我们，什么都不怕，只管往前。而我们在这几年呢，也是越来越能听出来她的实力不凡，她的声音当中的那种实力，也希望今年的金曲奖能够看到她。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听到陶喆首张专辑当中的十七岁。 她是个十七岁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她眼中只有相信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也跟着摇。多么 想念，别再相见、哦、我将永远记得那一段情，就算有一天我们变老，想起彼此还有这微 是个十七岁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陶喆十七岁，那时候买磁带经常会有很多歌手的歌混搭堆在一起，放在一盘卡带里面。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首歌是周杰伦唱的。现在想来，这可能是我会唱陶喆的第一首歌了。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让我们回到爱尔兰这个充满诗意的地方，听到 If You Want Me。 Or am I dreaming? I can't tell dreams from truth. For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 have seen you. I can hardly remember your face anymore. But when I get really lonely and the distance only silence, I think of you smiling with pride in your eyes, a lover that sighs. You 近因为小红梅的离开，很多的公众号包括自己的朋友圈都在关注爱尔兰这个地方，倒是让我想起了这位爱尔兰导演，他的这部电影叫做 Once 曾经，这是一段发生在都柏林的爱情故事，男主角是一位流浪歌手，女主角呢是一位喜欢弹钢琴的年轻妈妈，所以他的电影的从头到尾都是有音乐有歌曲在串联的。而我们听到的刚刚的这一首歌 If You Want Me 就是在影片当中女主角有一段穿梭在都柏林街头当中的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在周三的中午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你想听到什么歌，想说什么都可以告诉我。徐美静。 天黑前我逃离你身边，选择落脚这陌生的地点，难入眠，雨点敲打屋檐，仿佛心里面我的眼泪在时间，改变体验，改变语言，以为就能时过境迁。你抽的烟让我找遍身上的点，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

从2017年5月6号起航，历时8个月， COCO 18世界巡回演唱会陆续登陆深圳、上海、北京、广州、西安、武汉、杭州、南京、长沙九座城市，而2018年的首场将会在重庆举行。今天下午2点18分，李玟18巡回重庆站将正式开启选座售票。歌手王力宏最近正忙着宣传新片《无问西东》和准备《龙的传人》2060巡回演唱会。2060是王力宏的一个音乐计划，2000年他第一次改编《龙的传人》，加入了嘻哈及 rap 等元素。2012年他在央视春晚舞台又把这首歌曲改为 EDM 风格。王力宏计划以12年为一轮回，要将《龙的传人》改编到2060年。2018开年都市爱情剧《恋爱先生》电视原声音乐《爱乐四章》收录了靳东、小野丽莎、江疏影、马伯骞、莫艳林、崔子格等音乐作品。近日江疏影与马伯骞合唱的《下一个爱情》正式上线， MV 也在昨天与大家见面，不仅集中展示了罗越在爱情里寻寻觅觅的过程，眼泪和欢笑，近期与迷茫，更是马伯骞与江疏影的首度同框。2018最新版《哆啦 A 梦：大雄的宝岛》曝光最新预告，由星野源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哆啦 A 梦》也同时曝光。原本是歌手的星野源，因和星原结衣在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搭档，传神的饰演一名程序员而被中国观众熟知。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刚刚已经听到了，我们最冷的39天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提起精神来。下半时段有声来信，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现在拆开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封来信，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特别，这可能是我们这档节目从刚刚认识开始到现在最为特别的一个声音，听听看。 大家好，我叫鸡鸡，今年3岁了，我来自惠家幼儿园，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妈妈，这首歌叫做《青春修炼手册》，插歌的小哥哥们叫做 TFBOYS。 这首歌给我快乐，我再把快乐送给妈妈，因为我特别爱她。 快乐来自晶晶这位小朋友，他只有3岁哦，但是说话说得非常的清楚。刚刚听到了，还介绍这首歌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送给妈妈，因为非常的爱妈妈。 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 实际却只能想象。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张开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青春修炼手册来自 TFBOYS， 这也是来自我们的第一位今天的小伙伴晶晶，三岁的小朋友。这个声音可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目前听到的最年轻的声音了，给自己妈妈送的这首歌曲青春修炼手册，非常爱自己的妈妈。TFBOYS 可能对于孩子们在他们心里面的地位，就相当于像张学友、周杰伦、陈奕迅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一样。他们听到这样的歌，我甚至能够想象晶晶在床上在抖着腿摇着胳膊在跳舞，甚至还会没站稳，哎，轻轻的斜到床上倒在下去。这样的声音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心情，也希望在广播前的你会被这样的声音感染。继续来拆开我们的第二封来信。 老樊，这边点一首 Lapsley 的 Love is Blind 给我上海的金分叫 Tessa。 这让我想起一个非常出名的英国电影叫 Now is Good， 活在当下。正好跟这首歌的歌词也很配。当希望渺茫的时候，只能对爱盲目依附。送给 Tessa。 来自小凡送给自己远在上海的朋友 Tessa 一首这样的歌 Love is Blind， 活在当下，希望他能够听到这样的歌曲，在另外一座城市能够找到这种明媚的感觉。 Push me aside when the day ends and the light is gone. Put me aside for a lifetime. Put my lifeline so you feel you fine. I know I may look okay, I may look like I've made way too many mistakes. I know the fire has burnt out. No, I gotta leave now. If love's easy, if there was an endless sanity that I could hold on to when I touch you.The shattered sky will once I die. already at for the heaviness. It's getting darker now. I know I may look a little dazed, but on the edge, I pretend like it faces me. I know the fire has burned out. No, I gotta leave now before it's easy. If there was an endless sanity that I could hold on to when I touch you. 仅19岁的 Lapsley 首张专辑 Long Way Home， 这张专辑几乎记录了他一年当中音乐事业，从利物浦到伦敦再到洛杉矶，这一段过程当中辗转三个城市之间的一个心路历程。而这首歌 Love is Blind 来自小凡非常细腻的心思，送给自己远在上海的朋友 Tessa。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别人送你一首歌会送什么？你期望收到什么样的歌呢？我特别喜欢别人送我一首歌，而不是跟我分享一首歌，这是不一样的。也许就像中奖一样，送的这首歌呢，会刚好唱出的是当下的心情。昨天有一位朋友在公众平台上说要送我一首歌，我说好啊，我说你要送什么？他说他一直在想，我说好，但是不要送凉凉，因为我那天穿得很少。继续，我们来拆开第三封来信。如果说你也想在下半时段听到你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份想念和一首歌的话，欢迎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 哎，主持人您好，我想为我的这个一个朋友点一首歌。我这个朋友啊现在在医院呢，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最近啊咱们这个北京的天气特别的就是冷，他可能是感染了一些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些病毒，流感之类的啊。然后呢我现在就是特别牵挂他，我希望呢他能收到我现在的最真挚的一个祝福，我希望呢他呢也能早日康复，也希望全天下感冒的这个朋友们呀能够早点的鼻子通气儿，早点的呢恢复咱们这个工作的岗位。我要为我这位朋友点一首孙悦老师的祝你平安。谢谢主持人。 来自小伙伴杨鹤的祝福，非常实在的祝福。他的朋友因为最近感染了流感，在医院，所以也是把这首歌曲祝你平安送给这位朋友，希望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也希望我们广播前的所有朋友，如果说身边有家人感冒了，希望尽快恢复，因为身体才是最重要的。祝你平安。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 开心，少一些烦恼。 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祝你平安。这是来自小伙伴杨鹤送给他得了流感的朋友，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尽快康复，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也都能在这个时候身体尽快恢复。其实这首歌我突然想到我父亲，这是他特别特别喜欢的孙悦的歌，祝你平安。他那时候就经常会在客厅里面唱，那唱祝你平安反复的唱，唱到别的词儿的时候呢就不会了，就啦啦啦就哼过去了，唯独这四个字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这首歌祝你平安是写给那英的啊，后来是孙悦知道了这首歌之后，我记得当时他是借了几万块钱把他的版权买下来，然后自己去各处找人拍 MV， 其实也算是人生的一次赌注嘛。没有想到这首歌一旦出来，孙悦的名字几乎全国人都认识他了。继续来听到第四封来信，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环节，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是来自皮蛋。 主持人你好，我叫瘦肉，我想给我最好的朋友皮蛋点一首歌，点一首老歌，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因为我跟皮蛋是在一个城市里相识，然后成为最好的朋友，但是皮